大多数人都是不喜欢说谎的，特别是不喜欢别人对自己说谎。相信从很小的时候就是，不管是家人朋友，还是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同桌这样的，如果说了谎骗了你，你就会很懊恼，会很生气，为什么你要骗我？如果是被耍得团团转，就更糟糕了。所以我们都想听到实话。不过不得不说，很多时候实话也都是赤裸裸的，有点伤人的。所以随着成长会出现一种新的情况，就是我不想听你说谎，我也不想知道事实，你最好什么都不说。有过这样的情况吗？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乎的人能够真心真意地对待自己，同时也别忘了真诚地对待你爱的人。好了，在这里继续真诚地为你送上更多好听的歌，叶倩文的一首歌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 世界茫茫碌碌，何苦走这不归路？熙熙攘攘为名利，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？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。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人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与人随风付诸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 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就这样放开我，失去联络，无所谓的生活。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就这样放开我，失去联络，加上你的寂寞。 折磨，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比争吵更折磨，不如就分手，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惊喜结果还是没结果，就独自放心留下祸国，爱的时候说过的承诺，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，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，各自生活，曾经孤单加上孤单是爱过，燃烧过你和我，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，再没有什么舍不得， 相随，阳春岁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素丸网址。 活动详情：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每年清明小长假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，高速公路和通往景区的道路会迎来中短途自驾出行高峰，请驾驶人朋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，切勿超速、超员和疲劳驾驶。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有人说啊，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，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，治得了你脾气的都是你爱的人，受得了你脾气的都是爱你的人。请记住，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。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配的是一张非常可爱的图，一个很生气的小女孩，斜着眼睛正在瞪着一个方向。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，不管不顾的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，只知道真的是太生气了。但是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。动不动就生气的人，不光是对身体不好，对你的心理状态、生活状态都是非常有影响的。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本事，更加努力，用更好的方式去疼爱你爱的人，用更好的方式去面对爱你的人，而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。现在继续来听歌。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，一双双 风筝轻拨的月牙一粒粒，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淋湿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在人家，枝头的落落有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，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月牙一粒粒，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淋湿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的娃娃烟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，西方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的娃娃 分享给你一段文字，有的鞋丢了心疼，穿着脚疼，把脚磨出了泡还舍不得丢掉，说明你喜欢，你觉得会有好的一天，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，才发现这样的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，因为这双鞋从没心疼过你，疼痛中才知道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。有时候我们付出了全部，却没得到自己想要的。鞋子漂亮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合脚。你有这样一双合脚的鞋吗？还是说你依然在坚持着那双会让你疼到流血的鞋呢？别傻了，心疼自己一点吧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吓死了，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，多少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帮助你说下半飞了，等大海淹没，总是比划的渴望的想念还活着，

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看到一段让人有点伤心的话，很想发那个表情当中的心碎的表情，就是这样说的：再不会像当初一样，明知你没想我，还是会厚着脸皮主动联系，那股劲儿过了就没了。有没有那样一个人想让你对他说这样的话呢？我再也不会对你主动了，我主动的时候你那么冷漠，你那么高冷，你那么不可一世，哦，你不在乎我，那我可就走了。该走的时候头也别回，你一定要傲娇一点，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扒着一个不在乎我们的人，也没有必要去把时间耽误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，你说呢？有的时候倔强一点，坚强一点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，说不定那个人只是在假装不在乎你，你一走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但是如果他真的不在乎你，头也别回，走吧。 知道是烈风淌过了什么，脆弱的堡垒远眺如风化的沙雕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与迢迢，谁的心刺痛？曾和你相爱如天灵难为的浮桥，被这变成轮回的烦恼，还如那长啸的海潮，褪去是飘摇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他似动摇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的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的魅力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的满地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点亮 将叫别让隔壁的声音偷走你的时间。来听这样的一段话，在这篇文章当中的，当你决定的事情千万不要被外力影响，因为你决定了说明你已经深思熟虑考虑周详了，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不懈地完成，天大的事情也要为此让路，要不然你可能会失去最宝贵的东西。我身边有一个姐姐，她发现很多时候她的决定是对的，但是她总是受周围的人的影响，总是让别的家人来替她做决定，最后她发现别人是错的，他当初的决定，他当初的选择才是对的。所以啊，有的时候要相信自己，你决定的事情千万不要总是被外力影响，加油啦。 我给你多少天真，你送我多少残忍，我给你多少认真，你送我多少苦闷，我给你多少体温，你送我多少寒冷，我给你多少青春，你送我多少伤痕。我不恨也不后悔，决心之后隐藏了落下的泪，你不问也不否认，我的心碎了，从此不再完整。爱着你，等着你，是伤了心的人，抱着你，拥有你，是失了心的魂。爱着你，等着你，是刻在心的痕，没有你，

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1033越来越动听，海妮正在陪伴你听歌。八点钟的时段了，提醒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，谨慎驾驶。那坐车的朋友呢，记得系好安全带。在你的脑海当中，在你的记忆当中，在你的理解当中，幸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可能是口渴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的端一杯水给你喝，关心你。可能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送伞，可能是过生日的时候有人精心的为你准备惊喜，准备礼物。幸福的形式有很多种，幸福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多。你会怎样来形容你心里的幸福呢？当然，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真正的想要的幸福。祝你幸福哦。行了，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这是任贤齐的一首歌，给你幸福。 你笑我笨，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。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。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和地球，天上有人真的不想默默陪在你身旁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受多大的伤，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。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。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你笑我笨，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，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。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愿我收下的玻璃瓶，埋藏我多少的曾经，多少孤独的深夜，多少眼泪沾湿我闭不上的眼睛，打开我的玻璃瓶，让你翻开我从前，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，曾经被谁伤了我的心，至少现在 新提示，清明小长假人流车流集中，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，服从民警指挥，文明礼让，不抢道不逆行，确保道路畅通安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有一段话很想读给你听，总喜欢墨迹，想等到以后有时间了再做那些想做却又不愿意现在做的事情，但是后来时间多了才发现，时间再多有些事也做不了，要怪就怪当时自己没有坚持吧，那些推给未来去做的事情最后往往只能惋惜，因为等到你想做的时候，时间是有了，热情却消失了。诶，想到了那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，想做什么赶紧的，别墨迹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赶紧听歌。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， 等得太久，无奈寂寞尺度游走，别以为闭上眼睛你不透风。我说穿鼻痕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穿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 你遇到你我就想得过去，求你可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，当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冷气，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。 爽是你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 ，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失去的镜子面，冲冲冲，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，门门门，你要学学那个地板里真的心跳，准备否则就注定要带你一辈子的光棍。我的想到过去，让你可让我写出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，当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。你好没关系，你遇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你可让我写出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身上有何乐趣，当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。 但你还是单身，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？我看到有人说了这些原因，好像也是很多人的总结吧。有的人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，总是忘不掉，总是喜欢不了别人。还有一种可能呢，自己的长相配不上自己的眼光，一个人久了就习惯了。还有遇到一个自己喜欢又喜欢自己的人太难，宁可一个人也不想将就，为了等一个人错过了好多人，考虑太多不敢主动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也许大家都觉得我有对象了，那还有一句是，没有比拥有更觉得踏实。一个人也好，两个人也罢，各有各的生活方式，你开心就好。好了，开心的听歌放松，忘掉烦恼。 在没有星星的一个夜，我全身无力没有电，所以

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，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，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，日子有阴有暗才叫自然，联系时有时无才叫珍贵。有没有说到你的心里呢？任何东西都不是完美的，有好有坏才是完整的。至于每天都要联系的话，多少会有点累的，时间久了也就没有办法想念你，因为你随时都在，所以呢，时有时无的联系也许才是最珍贵的，也要看是什么关系了吧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'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阴天晴天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怪我没有期限 每天都是星期天，你可以。

Show Your Love 这样一首歌来自黄小琥。有这样一种观点是说，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情歌，不要听那种比较伤感的歌，不然会陷进去越来越难受。但其实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特别是那种有故事的歌，你在伤心的时候听到它更难受了。但是如果你循环播放一直来听的话，可能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没有那么浓厚的感觉了，好像已经麻木了。再到后来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没准是嘴角翘起，想起当初的自己。伤心总会过去的。 OK， 希望在这里听歌你是开心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杰，叫做《伤心1999》。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了，不要走开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拜拜。 春日的黄昏人还在浮沉，我也在浮沉，充满在脚跟空洞的眼神，心事就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安稳，说有认真，说有责任，对你根本不值一问，人类所谓的残忍，看不到伤痕。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，我难以翻身，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还相信永恒。是寂寞的难过语言，一点一滴正在发生，再多努力再多苦争，也要失去爱的可能，人类坚持的完整，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伤心一